对，就是往康复的方向。那如果说他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了，那么也能延长寿命。 嗯， 那么我刚才讲了，中医学讲了气滞血瘀为主要的。 对， 那你在治疗上你用的这个方法，中医呢除了汤药之外，它还有丸丹膏散，对不对？还有针灸，还有拔罐啊等等。那么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腹水了， 对， 说明这个病情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控制住，还在发展。 对， 那咱们现在怎么治呢？如果说您征求我的意见的话， 嗯， 汤药对于他来说已经不行了。 嗯 啊，肯定是他吃不下去了。 对 啊，也没胃口了。 对， 那咱们呢就改用一通一贯的疗法。 啊， 为什么要通？因为你给他这个气滞血瘀，血瘀的地方就是他那个不好病的就那一块东西。 嗯， 你要想把这个瘀化掉，那你就得走一条道，得到那儿，对不对？ 啊啊啊，对。 那他的气血通道都不通了， 嗯，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气血的通道要给他开通啊？ 对对对对。 所以呢，一通一贯的疗法，很适合于，你老妹子这个病。咱们说通三脉，气脉、血脉、经脉。那么灌什么呢？灌气血，打通它的气血。气血通了，人体的代谢它就畅通了，你身体当中的寒也好湿也好它就给代谢掉了啊。所以我就是这个要给你讲一下，不妨呢就是让你老妹妹呢，咱不管怎么样吧，咱能把它拉住就拉住了。 对对 啊啊，如果说他吃了以后啊精气神开始好了， 嗯 啊，那他就是按这个就是继续吃就可以了。 对 啊， 不，其实我这给他买那个本子可以接是吧？ 你这个没问题啊，这个跟我这个不冲突，它本身就是抗这类病症的。 啊啊啊啊！ 但是一定是破壁的，不破壁呢恐怕。 对，他说是破壁的。 对对，不破壁的恐怕就是效果没那么好。 啊啊，没那么好哈。 对对对，破壁的它有这个效果的。 啊，嗯，哎呀。谢谢你，徐主任，说太好的人了啊！谢谢谢谢啊！好，等有好消息我回 行，等你妹妹的好消息啊！ 麻烦你了，好， 哎，不麻烦，哎， 好，再见， 好，再见，哎， 嗯，啊，好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，有什么问题请讲。 我那个就是身体毛病挺多的。 啊，说说看哪儿不舒服，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嗯， 我头经常疼呢。 头疼，多大年纪？ 我不到50，差1岁50。 嗯嗯。 头发经常疼，我不知道是跟更年期有关系，还我看那个书上写的高血压也头疼啊。 嗯，高血压头疼。 有还眩晕，眩晕还迷糊还。 嗯。 心悸气短有时候。 心悸气短。 嗯，气短，完还失眠多梦。 查过没有？做过什么脑 CT 啊？ 都做了。 啊，有没有脑供血不足、啊？ 磁共振都做了，还没有、没有啥事儿，但是。给我做的是那个，我颈椎不好，是脑供血不足，我做的 啊，查出来脑供血有问题了。月经情况怎么样？ 月经这月没来，这月每个月来都提前。 大小便正常吗？ 大便正常，不成形。 脸色好不好？ 脸色也不好。 有没有口干？ 晚上睡觉是口干。 口干。 嗯， 血压你刚才说这个，你知道血压不好也头疼头晕，那你的血压正常吗？ 血压正常，我住院那个前一段时间都是全面检查的。 全面检查。你那个浑身怕冷还是怕热？ 我的身上吧，有时候上面那件冷就得穿，马上穿；一个是热完就得脱，就那样的事儿，忽冷忽热似的。 这个倒有点像更年期提前到了，差不多50岁。 我看有个更年期写的症状跟我可像了，那些症状。 有更年期的症状已经在你身上有了啊。吃过什么药啊？ 我那啥，我这头经常疼，我不敢吃药，有时候吃不好脑子就疼。 你这个头疼有多少年呢？ 好 好能有哈，我现在40多，好像是不到30岁那年，反正老头经常疼。现在疼的时候有疼厉害吧，就吐，有时候就 疼的就吐。 嗯， 你平常的性格脾气好不好？ 不爱，爱发脾气。 爱发脾气是吗？啊，那你这个头疼跟你这发脾气有关系啊？ 那个有乳腺增生 啊，这个也跟这个病有关系，有乳腺增生。有乳腺增生一般来说是咱们的肝脏有点问题了，肝脏有点问题，肝主疏泄呢，它如果说不疏泄再带点火，火往上窜，你不得发脾气吗？对不对？哎，然后火大了，肾功能它就下降啊，阴阳不平衡了，忽冷忽热啊。从您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个病症当中呢，我考虑你的病症呢是肝郁血虚，气血失调。中医讲啊，肝不藏血，心失所养，所以呢会头晕、头疼、失眠、眩晕啊，这个跟肝有很大的关系。而且呢这个乳腺小叶增生也好，这个供血供氧供不上也好，也都跟肝肾有关啊，跟这个肝有关。所以打现在开始呢，你不能再生气，这点很重要。 我现在控制了，现在我有时候都控制，现在 就是不能说啊，要生气了我就火冒了啊，一下子呼呼啦啦我把这个脾气发一下，这个不行。人不能生气，这个气可以气出很多很多的病。所以中医调病呢，一要调心，二要调身，心跟身它要同时调。您这个病呢，咱们经常说呢，中医处处是方法，口服用药。我给你说一下，柴胡15克，当归20克，白芍15克，云岭15克，白术15克，川芎25克，泽泻20克，天麻15克，红景天15克，半夏15克，吴茱萸10克，人参10克，生姜10克，枣仁50克，知母10克。啊，您这个药当中我是这么个给你考虑的，因为你刚才跟我讲到你的病症，我考虑到这个柴胡、当归、白芍、云岭、白术，他们是疏肝健脾的、养血的。因为你的肝不好，你的血液循环不好，导致你小叶增生啊、头疼啊，啊，养血为君药，也就是治你的病的主打的药。那么枣仁、知母它是养血，那么枣仁、知母它是养血安神、清热养阴的药，为臣药辅助君药给你治病。泽泻、半夏、生姜、吴茱萸它是降逆止呕吐的，你呕吐这几味药能够调理你的呕吐，头疼以后啊就呕吐给你调理的。利水降浊它的作用能够啊帮助你这个病康复，为佐药。那么你的药物当中还有天麻、红景天，它是定悬清心益气，为使药，君臣佐使的配伍，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一个方子。那么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？你打了电话你自己煎药的话，人参、红景天要单独煎，煎完了以后再兑到煎好的药当中同步服用。泽泻这味药它是容易挥发的，要后下，那么关火前的10分钟你再下啊。这个药就说下进去以后只能最多再煮10分钟就得起锅了，再煮这个药物药性就减弱了。那么服用呢是1天2次，早一次晚一次，早上啊你早一点晚一点，饭前饭后都没问题。但是晚上的这个药你必须在7到9点当中这个时间段当中服用。啊，早上没关系，饭前饭后，晚饭的以后7到9点服第二次药。那么